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以前我们总是去追求要赚多少钱，要做到什么样什么样的职位，但真正越活才越明白，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说呢？ 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，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，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 人能幸福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太清楚，但是能悲伤到什么程度却是屡屡刷新的，只能够转换心态 让自己活得更洒脱一点了。转眼呢，2017年已经过去大半了。有时候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你可能还是依然走路无精打采，做事情呢无限拖延，不拖到半夜绝不睡觉。建议你回忆一下当初自己定下的目标，比如说去旅行、存一笔钱、换工作、学习深造，这一些什么时候可以兑现呢？不妨提上日程吧。 将要

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周周呢，像个大姐大，性格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女汉子，但是人美声音甜。记得刚来不久，我们正好在地铁上偶遇，当时就被周周的笑容给融化了。虽然她比我小一岁，但办事风格还是很成熟的哦。八月奋斗季，累了就歇一歇，偶尔放纵一下也算是解压的方法哦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扩听。 泰戈尔说，不要着急，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着希望去努力，静待美好的出现。 不上白发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怕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让你只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风吹凉雪花，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得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牵着，划过悲伤河流。 青草离离。 风情。 你知道吗？身体器官也是有保质期的，送你一份保鲜的说明书。人体呢是一个有机整体，每一个零件都有各自的使用期限，走向衰老的过程呢有先有后。大脑保质期是20年，肺的保质期是20年，眼睛是40年，皮肤是25年，骨骼是30年。有没有觉得担心和害怕？ 接下来跟你讲一个故事。 有一次呢，福特汽车公司接到了投诉电话，有个人说，车主呢说我买的汽车对香草冰淇淋过敏，因为我每次到超市买香草冰淇淋，回来的时候车就打不燃火了。但是我买芒果和巧克力冰淇淋就没有问题。客服中心说这肯定是捣乱的嘛，就没有理他。直到接到第五次投诉电话的时候，福特才开始重视起来。有一个技术工程师就自告奋勇的去了，说我陪你去开车买冰淇淋。结果发现事实果然就像他之前投诉说的那样。那为什么呢？拿到修理厂呢，也发现没有什么问题。验证了好几次之后，才终于解答了这一个神秘的事件。这辆车的确是有故障的，系统一旦熄火散热就不好，需要5分钟之后才能够打燃。芒果味或者是巧克力味冰淇淋的销量呢很好，排队要超过5分钟，所以就没有问题。但是香草冰淇淋的销售不太好，排队的人很少，他3分钟就可以买到了。那这个时间呢不足以让系统散热，所以打不燃。这个故事你学到了什么呢？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，想为你解决。当看留言经过你手想飞奔往前，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，够真心会超越时间，多付出也多了喜悦，让幸福蔓延。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，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展现善意谎言，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，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。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、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，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，再真心也会被阻绝，这世界天天有归类，随时会爆裂，学不会少浪漫一点，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或被感谢，还是学不会解释我很少最累，走散都不远，怪谁 还是愿意永远这么年轻，不愿受世事磨难，静静地生活下去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。